呢度有冇人坐啊？ 哦，冇啊，你坐啦。 啊，唔该。 唔使。 唉，咦，饮紧咩啊？ 嗯，饮紧 cappuccino。 睇紧书啊？ 我喺度温紧书。 诶，不过今日星期日喎。 系啊，我听日要考试啊。 考试啊，唉，我轻松啊今日。等我估下你叫咩名先。 嗯，好啊。 你叫做 Ashley。 咦？你点知噶？你识我噶？ 啊，唔识，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。 哦，咁你咧？你叫咩名啊？ 我啊，惊你唔识讲啫。 咁犀利，讲嚟听下。 Khalil 啊。 吓？咩话 ？Khalil。 Khalil 啊。 差唔多啦。Khalil。 不行，因为我只想认识你。